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早餐啊，但是我还是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跟 DZ 一样啊，在这样的大清早吃饱吃好，然后再出门转转。Today, every day, 祝大家天天开心，好运常伴哦！这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耳边听到的是来自孙燕姿《第一天》。接下来听首也很轻快的歌曲，我们猜猜他是谁好不好？这样的声音是不是很别致呢？ 牵你头爱上甜巧克力酱，像那杯遗忘，有点小忧伤，来一台冰箱。心碎歌唱，听泪悠泪悠悠，蛋糕不发胖，奶茶减脂肪，想瘦身漂亮，多吃棒棒糖，冰淇淋欢乐，樱桃的清香，哦泪悠泪悠悠，我打开了窗，要展翅飞翔，没事做天空逛逛，阿拉丁神灯出现，快给我三个愿望，第一个愿望。 公众账号上张小跳回答我说，那一定是黑暗料理怎么可能，人家吃得香喷喷的好吗？微信公众账号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说，昨天去山里玩了，发来好多很漂亮的景色的照片，他说杏花都开好了。是的，春天到了，北京的春天向来都很短暂嘛，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最近啊出去玩玩。 你很倔强，独居在一个玩具要走向和他配成双， 小姐生前有一首歌叫三个愿望哈，这位女歌手在这首歌里面也唱了她的三个愿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起她是谁，这样的一个声音其实很好辨认对不对？微信公众账号上有朋友提前知道歌单的朋友，哎，你作弊知道吗？ 全世界观光像马克广场凡尔赛回廊，第二个人想出现在身旁，她心里善良，她性格开朗， 回复了，他说这个早餐那叫炸糕啊，炸糕豆汁儿，我猜就是豆汁儿，因为那个灰灰的我实在没有见过，还有咸菜。那祝你早餐吃得愉快哦，祝所有的朋友们在今天早上早餐都吃得饱饱的。听见这样的声音不禁会让我们想到说，如果他不是五音不全呢，其实这样的声音做歌手的话还是挺有辨识度的哈，但可惜作为一个演员，演而优则歌的杨幂却被黑得很惨啊！我觉得她还是应该向好朋友周笔畅好好讨教一下唱功哈，如果她还 care 这件事情的话。接下来继续听歌，虽然这些年她没有再陪伴我们，但是她从来不曾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消失，这些年来我们又何曾停止过对她的追思呢？有请 Leslie 张国荣，这些年来。 怀念过，忘掉过，这角色要几多有几多？任何药只道河，似雪片掠过星河。陪着我，同样也明白我。你仿佛让我找到最初，就如重新学做人。你比那过去还要多。这些年

其他的一切没一种矜贵。 怪你过分美丽，这也是哥哥的代表作品之一。在这个 MV 当中出现了我们非常喜爱的一位女歌手，还有另外一个人的名字。 音乐可以一直加速，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 就这样冷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于是你我从此远了，于是路从此分岔了，你的脸就陌生了、oh, 虽然我有一点不舍，可是时间不可能停下，不能停下，不会停下，这季节在变换着，你也变了，我也变了，过去都已经不去了，既然回不去了，我还在烦恼什么、oh, 于是告诉 觉得说邓紫棋是不是大舌头啊，啊好像吐字不清，后来邓紫棋解释说是因为缺陷嘛，是左边口腔颚骨不对称，所以上下牙齿不能紧合，她的整个舌头也会伸出来，所以她说话会有些漏风，也会比正常人吐出更多的风，那你看这就变成了她的一个特点了。刚才说到金玟岐上嘴唇皮很懒，其实你们想一想，这样说话的人挺多的，大家仔细考虑一下，赵薇是不是也是这样讲话的，但可惜赵薇和杨幂一样不会唱歌，所以他们都不是金玟岐。这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在李宇春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那张专辑当中，其实还有一些比较清扬的作品，来听这首。 都在说人间不拆，究竟要拆

慢慢期待。我的爱，我等待你回来，分享我的爱。春天花会开，鸟儿 会开，来自任贤齐，这是我们第二时段的第一首歌曲，北京时间的8:37:4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春天花会开啊，看看周围小区的那个花，好像真的已经一夜之间迎来崭新的面貌了，突然花都开好了，而且距离夏天又有一些距离，这样的气候最舒服了。哇，会感觉真的好想一直住在春天里。有请曹芳，住在春天。 正在春天，能否停留？

satisfaction. Take me to the stars. Just like No more hesitations. This is all. Can't make it stop. Give me all you got. I want it all or nothing. No more in between now. Give your everything to me. Let's get real, baby. A chemical reaction. Take me in your arms and make me 仔细听，其他的声音有点性感的小嘶哑。这个小烟嗓是来自 Carly Jepsen Cut to the Feeling。这一条音乐快车道，我们听到两首英文歌，第一首是来自 Bruno Mars Runaway Baby， 而中间这首歌呢，大家很熟悉，是来自郑秀文的《眉飞色舞》。其实有时候就一把好嗓子成不了天王巨星的哈，好作品有时候更重要。我觉得郑秀文算是两者兼得的，只不过呢好像也走过一小段弯路。比如说我就不觉得她适合唱电音作品，或许是眉飞色舞这首歌之前我早就听过原唱了，所以不太能接受这个版本啊。不过可能作为尤其在香港歌坛发展的歌手，特别需要很多的劲歌肉来撑场面的嘛，因为他们要开演唱会，对不对？像郑秀文一开就是十几场这样子，可能确实需要这样的电音作品哈。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其实更精彩的音乐快车道在第二条第二小时第四时段，或者说九点半之后吧啊。我们准备了三首张国荣的歌曲的联播。斯人已逝啊，虽然他们不在江湖，但是如果你真的了解过他，可能就很难再被那些只有几首口水歌的小鲜肉或者小鲜花就敢去开演唱会这样的人去吸引了哈。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准，赶紧抓紧时间，我们来听好歌。 音乐快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这首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探讨的爱情主题和其他的歌曲略有不同，是讲两个原本很相爱的人，付出也不少，但是因为彼此比较骄傲，最后呢就硬生生的错过了，留下来深深的遗憾。其实爱情有很多脸孔，平平淡淡的，轰轰烈烈的，细水长流的，或者短暂绚烂的，无论哪一种回头来看，爱过就好。 当真这样就好，终让忘不了。 曾是风花雪月，现在都知道。 好，走了也好，疯了也好，痴了也好，其实你给的一点也不少。 我们都太骄傲，还在乎谁重要？ 比较那付出，只要加添你煎熬。 好，走了也好，疯了也好，痴了也好，其实给多一点也不少。 我们都太骄傲，太在乎谁重要。你家那付出，只要家庭的煎熬。 这样的合作再也听不到了，是来自已经淡出乐坛的陈淑桦和已经不在乐坛的张国荣一起带来的《当真就好》。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一首英文歌了，《Let Me Go》，来自 Haley Stanfield、Alesso、Florida George Line 和 Walt。 Picture perfect, chase the high too far too fast. Pick a white fence, but we paint it black. And I wish you would hurt me harder than I hurt you. And I wish you wouldn't wait for me, but you always do. I've been hoping somebody loves you in the ways I couldn't. Somebody's taking care of all of the mess I made. 耳边听到这首电音作品叫 Let Me Go， Let Me Go， 时间来到了8:57:55，允许我小小的离开。9:00节目会继续，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传来找到我。我们9:00见。 春季踏青全新体验，摇橹长城下，枕梦山水间，享亲子时光，赴星空之约。古北水镇，长城下的星空小镇。 不要无惧，不要限制，好与优秀之上还有不可限量。北京联通全新166号段上市，配上冰激凌套餐，专为不可限量的你定制。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春天到，气儿燥，踏青郊游春光俏。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日子，也是您户外运动踏青郊游的最佳季节。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阳春三月好，运动正当时，让我们一起放开脚步不断前行。 3月17日至4月7日，八达岭奥莱春季户外嘉年华，消费满2000元返100元运动户外品类电子礼金，多买多赠，还有轮滑障碍赛和房车露营节等您参加。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小保养不着急做，途虎小保养套餐138元起， 车胎还能凑合用， 途虎轮胎买三就送一， 还要考虑， 赶快下单马上装。 途虎养车现在下单马上装。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送给所有的正在高速公路上的朋友啊，这首车载音乐来自 James Bay。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加速度，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刚才有听友在后台骗我，他给我拍照片说汽车玻璃上都是水渍啊，可是原来他在洗车，就是嘛，明明是晴天。 门外的桂花香飘进我的书桌前，我知道该起床，妈再给我两分钟，拉开了窗帘，怎么是下雨天？把吐司咬碎碎，喂我的狗叫米黑，哥哥说你猜猜，今天为什么下雨？原来 周杰伦在自己的创作才华上从来也不小气啊，经常给别人一起来做歌，写曲谱曲啊。昨天我们就给大家播了一首周杰伦为好朋友蔡依林写的歌，那今天耳边听到的是他为好朋友江雨晨写的《晴天娃娃》。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Somebody remind me where I am, Miami or Timbuktu. Did I ever tell you my uncle's monkey ran away from the zoo? Would you tell me what this all means? What happens if I go through that door? Cause I'm looking up at the ceiling, but it's turning into the floor. When I'm bored, I kinda drift away. I'm not sure.

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未透聚，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刚才说了，因为对现今歌坛的不满意，所以啊，我怀着怀念呐、啊，或者唏嘘啊，或者无奈啊，总之各种情绪，促使我们一遍又一遍的徜徉在哥哥的那些经典的作品当中哈。节目再继续，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风继续吹》，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张柏芝的《怎么会那么笨》。稍后的两首歌也分别是来自哥哥生前的两位好友，分别是古巨基和莫文蔚。我们先有请张柏芝。 不等了你，情绪混乱，电视转你，转到另一个边前。猫也喂了，衣服洗了，腰也起了，心又痛了，没人问。喜滋微笑，展开你怀抱，我想逃，天边或海角。怎么会那么笨，心将会那么疼，可怜的是还以为爱只有快乐成分，天真好不更暗了，怎么会那么笨，心痛了才揭晓，每个人都有权利在城里之前逃跑，天又亮了，灵魂哭了，我拉不出伤心往回忆的路上奔。

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哦，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么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 作品啊，也确实翻唱出了不一样的调调，有没有？这个声音你们还认得吗？苏有朋，哎，真他真挺会唱的，有没有？虽然受制于外形限制，他很少演这种大男主的戏啊，也受制于嗓音条件，没有那种大红大紫的歌，但是他也真的是挺会唱的。 我只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时间来到了9:37，你知道千纯正在这里等你吗？这里是音乐加速度，耳边听到的是来自 Shania Twain Life's about to get good。 I wasn't just broken, I was shattered, I trustedDid you so much, you're all the man.Loved and loved the way I should. Life's about, love's about. 耳边听到是 Life's about to get good， 说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只要你有信心。这首歌算是本周的第二期音乐加速度，或者说本月的第一天，千纯送给你的祝福。Life's about to get good， 马上要进入今天我们第二条音乐快车道了哦，真的是千纯本人也非常期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从来没有为一个歌手开小灶开成这个程度哦，但是我觉得在今天，相信所有的听友都会欢迎这样的安排。 音乐快快车道。 犹如巡行和回应，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沉迷神情乱闪，你所知的我其实是哪面，你清楚我吗？你懂得我吗？你有否窥看思想的背面，和你每天如情侣相见，说爱说讲得太浅，看着我吧，对住我吧，透视我吧，可感到惊吓，你是你吧，我是我吧，这是爱吧，可需要消化，犹如巡行和回应，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沉迷神情乱闪，你所知的我其实是哪面，你清楚我吗？你懂得我吗？你有否窥看思想的背面，和你每天与情侣相见，说爱说天偏偏讲得太浅，看着我吧，对住我吧，是我吧，可感到惊讶，你是你吧，我是我吧，这是爱吧，可需要消化，掩盖点会呼好过一点，清澈点会反感性一点，夜晚会面白天道别，才没有弱点。看着我吧，对住我吧，透视我吧，可感到惊讶。

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 谁能代替你地位、 啊、想当初太智慧、 啊、 将真心当是艺、 啊、 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依归，负了你错爱，此你梦永远 藏于心底。 背景说收到了，嗷嗷嗷，够大声了吗 ？Monica， 时光倒回了哥哥还芳华绝代的那些年哈。风华正茂的 Leslie 每次演唱会都会在舞台上带着舞者们载歌载舞，以上这些劲歌金曲啊。有生之年没有看过张国荣的一场演唱会，真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是好在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很丰富的珍贵的影视资料，可以让我们近距离的欣赏他的精彩表演一遍又一遍，相信你也跟我一样看过，对不对？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分别是来自张国荣的三首歌曲《侧面》《无心睡眠》和《Monica》。 音乐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新朋友 Time Space 想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厚的纯，在最近的一条推送里，我们今天的全部歌单。 还是原来那个我，不过流掉几公升泪，所以变瘦。对着镜子，我承诺，迟早。对笑容不算什么，爱错就爱错，早点认错，早一点解脱。我寂寞寂寞就好，这时候谁 田馥甄寂寞寂寞就好。话说最爱的人不在身边离开了，寂寞寂寞就真的好了吗？这个办法管用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马上和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由小东主持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下周再见了。想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厚的纯来找到我。最后一首歌 The Hest All I Want， All I Want 是下周和你不见不散。 She was looking just right. Oh, oh, yeah. Tied up the laptop song, dancing all night to the same old song. She said, hey baby, come dance with me. And I couldn't say no, no, I wouldn't. Oh, oh, oh. It's 3 a.m. and the lights go on. Show me how you do it again. Oh, oh, two songs in, my two step crazy. You'll be great, I'm now this crazy. Baby, baby, come dance with me. And I couldn't say no, no, I wouldn't. Oh, oh, 3 a.m. and the lights go on. 世界和平。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2019年10月18日至27日在中国武汉举办。军运会会歌及主题推广曲有奖征集火热进行中，详情请见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官方网站。参选作品请记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电台军运会歌曲征集，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